景泰。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e in English. But today we are going to sing. 今天呢是传统佳节哈，是中国的七夕节。那么在英文当中呢，怎么说？叫做 Happy Valentine's Day, Chinese Valentine's Day。我们节目非常应景的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听的七夕节的歌曲呀。在这个良辰美景呢，英语 PK 台祝各位同学们是七夕快乐， 七夕快乐。 嗯，今儿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也是我们节目史上第一次啊，来教一首对唱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在好的啊，一个非常舒服的氛围当中，能够度过这个节日、啊。 没错，明明白白，我的心。 好，咱们啊，首先呢，还是一起来感受一下上一节课呢，我们教过的《雪绒花》这首歌曲啊，有请我们的各位 PK 台的麦霸们登场，给大家来一台精彩的演出，怎么样 ？Well, show time。 今天啊，我们真是哎呀，都没法做评了，只能好好欣赏。 There's no comment。 来，有请第一位同学天平。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掌声在哪里呀、哎？不得了了， 什么节奏啊？这是 麦霸的节奏， 是、啊、 真真实实的是麦霸，唱的 太 好 了， 简直太 有感染力了，我觉得。 对呀、啊，咱无真是无语置评，只能好好欣赏。 这个小伙，见你今天这首歌别瞎了，拿出来用一用啊。好好唱一唱，今天好使。 哎，这是会唱歌的小伙，一般来讲都挺多女生喜欢的。 没错、嗯、 好，再接再厉啊。第二位，来，我们就男生女生这样交替着来啊。有请我们的一位新同学，叫安娜。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Bless my homeland for 经听到了雪花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了。 嗯，真棒。他其实听应该是听原版听的比较多。 是。 哎，原版听的多的感觉就是唱这样子。 您这差不多就是英语 PK 台的王菲了。 嗯，王菲。 对呀、啊、就是那种空灵的感觉。 哦，我以为 就 PK 台的王菲了。对呀、啊、就 PK 台的王菲了。 Concubine。王后啊。 是吧，哎呦加油啊，再来一位高手大哥。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微信的语音尚能唱到这种程度，要是能听个现场、哎、那简直是什么效果、啊嗯、 而且我觉得今天唱歌的人不光这歌唱得好啊，而且这英语的发音也特别的到位。 没错，哎，就是光说发音方光说这个英语唱歌方面啊，气息那么稳呐、啊 嗯、 那么足啊， 真不错。 这些同学，你像雪绒花这首歌，其实它因为它节奏慢，很考验你的唱歌的功力的。 没错，是。 所以这些高手们都炸出来了、嗯、你看看我这首简单的歌曲是不是不好唱啊。 嗯，其实越是简单的歌曲越难唱 啊。接下来这一位啊，小朋友， 嗯， 几岁呢？请妈妈在直播间当中告诉我们一下。他是小白英子的孩子 啊。 哎，为了这首歌啊练了不短的时间。 嗯哟，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我似乎是听到了未来的百老汇选手。 嗯，是。这个这孩子多大了？ 对呀、啊，请妈妈告诉 我 们，他猜多大了？ 我猜四岁半。 嗯，老师觉得怎么样？孩子可是等着老师给点评呢。 我觉得挺好的，真的，就是他本身唱歌，小孩就应该敢唱啊，敢张嘴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萌萌的童音，哎呀，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雪绒花的感觉。 对，也有人唱的时候就诚心把语速加快，或者是怎么着，这个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只要你开心就好。 他自己 唱歌的目的、就是， 他自己那处理，就未来就是一个唱歌剧的，我觉得， 对， 是吧？有戏剧化的歌剧。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so 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真是不错、啊、 哎，这一家子都不错，很有天赋。 我们这算是 P 二代是吧？ 我们 PK 台 PK 台 P 二代 P 二代出现了哈。 PK 台对 P 二代已经出现了。 好吧， 我们的荣幸，我们的荣幸啊。好，最后再来请出我们的这个天，我们的歌后啊，漫天飞雪。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Blue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请老将来压轴，你听一听这歌曲吧，你这一天的烦恼啊都忘记了，这就是它的魅力啊，歌曲的魅力。 对，这个唱歌啊能让人心情好起来，你唱成什么样子其实关键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哎， 自评最重要啊。我觉得这个漫天飞雪这歌唱呢其实很轻盈，就是应该雪绒花嘛，就不应该给人一种很沉重的那种感觉。 对， 你要是唱成了一仙人掌的感觉，肯定是不合适的。 所以，每个人的自己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对，我觉得你唱的挺好的啊。 这还有好些同学，我都挺想放的啊，像 Warmer 啊、红雨啊，还有我们的橙子的梦想啊，因为这时间关系啊，来不及放了。 嗯，是。 因为今天我们要教这首歌曲啊，挺内容挺多的，因为它是一首男女对唱啊。哎， 对， 在此呢，感谢大家、给我们。呈现出这么好听的歌曲和视听的享受，非常的感谢啊！ 也祝这个献上歌的这几位啊节日快乐 Happy Valentine's Day。 我们也特别期待下次你们来点男女对 K 好不好、来我们来说说今天这首歌曲啊，有一部电影2007年的时候情人节时候上映的，叫做 K 歌情人，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英伦情人 Hugh Grant 当年的大帅哥，和美国甜心叫那个就是 Charlie's Angel 里面的那位叫巴里摩尔，也是大美女一起合作的。其实这个电影的故事呢，也就是一个比较俗套的爱情故事吧，啊，就是一个比较过气的一个流行的巨星啊，因为要写歌嘛，找不到灵感，然后在一个女孩，一个普普通通的但是写作很厉害的一个女孩叫苏菲身上，重新找到了创作灵感，并且呢，收获了一段完美爱情的故事。 嗯。 这是故事情节还挺 OK 的吧，哈， 对， 就是一般的那种叫 chick flick， 嗯 啊，这种电影，但这首歌呢就特别的好听。 对，这个故事的情节最后是个 happy ending 是吧？ 是个 happy ending，对。 这首歌听起来不太像是个 happy ending 的感觉。 嗯，它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女孩呢，她是一个就是她是之前受过伤， 嗯， 所以呢，她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她本身是不愿意的，拒绝了好几次。 哎，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背景合适。 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叫做 way back into love 呢？ 对， 就是说当你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你会再度的重新的踏上这条爱之路，或者说重新的坠入爱河，并且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对，就是返回到爱河里去。 哎，就返回来了。 嗯， 就有的人不是因为受伤啊，或者是因为害怕做出承诺呀，就各种各样自己的原因，他不愿意再去涉及。哎，但是现在遇到合适人，打开你的心房， 嗯， 哎，所以说这首歌唱出来的意境还是很深远的，而且也很优美。 嗯，这个什么呢？上一次我们学的这个，Jason Mraz 的歌呢，《I'm Yours》，更多的是无法自拔在爱河里面。 是的，是的。 这是呢，就是不愿意进去，但是也要进去啊，进入爱河当中，而且好像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些障碍和困难。 嗯， 内心的消沉和内心的一种这个顾虑， 对、哎、顾虑，所以说他要战胜自己的这种心态， 嗯，还有点小的抑郁、 他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啊，找到那种引领自己的光芒， 没错， 对，所以说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优美，而且还是用男主角来亲自唱的， 嗯， Hugh Grant 来唱的， Hugh Grant。 而我想呢，大家在这个季节呀，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尤其今天，我觉得呢，哎，可以帮那些个什么呢，哎，那些个这个哎寻找爱或者找到了爱还没有实现的那种人，那些朋友们呢，哎，来怎么样呢，来把这事儿合一下、来把事 做好还给别人做好事了哈， 咱俩顺便做点好事、 其实为什么你说情歌这么多，为什么今天要挑这一首呢？因为这首的寓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遇到合适的人和对的人的时候，就好像歌词遇到了旋律。 嗯， 啊，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Music and Lyrics， 就像 Music 遇到了 Lyrics， 哎、 就是那么合拍。 Music and Lyrics， 哎，所以中国古人就说嘛，叫情色和欲莫不尽好，要情色和鸣就是最好的爱情。 嗯， 哎，就取的是这个含义。 七夕嘛， idea of love， 七夕嘛。牛郎织女嘛，是吧？哎，要合拍吧。 对， 好，所以今天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啊。 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带着一点点缺陷的美要唱下来啊，因为它当中存在着一种什么呢？一种两个人走在一起的不容易和艰难。 哎，好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歌曲。 Thank you. sleep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 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s. I know that it's out t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to shed some light, not somebody just to get me through the night. I could use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这首歌确实很好听，我看到评论大家也说以前也都听过也都唱过哈、啊，以前品冠和梁静茹也合唱过这首歌曲、嗯、所以对大家来说一点不陌生。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唱起来，并且能够把它唱好。嗯，可能唱不了太多啊，但是我们能唱多少唱多少。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句歌词了。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我一直在做某事。Living 是生活在一种啊阴影当中， overhead 就是头顶啊，好像是乌云罩头似的、嗯、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说明这生活啊过得是不怎么好。第二句话呢是说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我的床头呢其实就有乌云，连睡觉的时候呢都是笼罩着乌云的啊，看来这日子确实够黑暗的哈。 是说嘛，这歌阴云密布 啊，阴云密布的，要么说还得有个人把你给拯救出来，是不是啊？这感觉。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第一句啊。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OK， 唱的时候没什么阴云哈，歌词是有阴云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I've been living shadow overhead， 哎，这三个词唱的时候他们也是关键词啊。那么这个节奏上